精彩未算差，我却要终变家，斗胆一脚踏两船，想想我是优雅，无面目再解释，自废了承诺是否太斗胆？当初枉我未拍拖，曾这样讲过。与那些女主角迟早夜出没，谁料那个是我，又能如何恨我，没法面对自我，其实最痛楚，谁都会傻，怎知一刻便会傻，怪我自己作反，明明我不应再等，忠贞怎可以贪，给抛弃亦已很过，不惯去承认自私，移情别爱太假，迟早都洒，洒得千趣未算差，我却要终变家，斗胆一脚踏两船，想想我是优雅，无面目再解释，自废了承诺是否太斗胆？相爱未见得，为了他英俊换掉角色，也许你都会包容，我到今天自动为情而沦落了，在背后确实有些苦衷，不可不信。 意味着资本、历史和文化，大牌